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九十集，汪直危机。一想到原本高高兴兴的寿宴被邱俊、唐范师生二人败了兴，万通就觉得腻歪的不行。他也不想想，明明是自己先去为难人家的。彭华拈须道： 上长都所言甚是，小小一个唐范纵然牙尖嘴利些，也不足为虑。若是能由他身上找出什么把柄，顺道将西厂也给扳倒，那才是大功一件。 尚明虽然做梦都想着把老冤家汪直扳倒，闻言却摇摇头： 可惜陛下对汪直终归还是有几分香火情的，饶是我们在他面前几次三番地说汪直的坏话，汪直至今也还好好的。 李自省不解： 陛下身边伺候的人那么多，这汪直都快两年没在陛下跟前了，怎么陛下还不冷落他？ 万通与彭华听到这句话，俱都看了他一眼，心里骂了声草包，没吱声。李自省已倒数性尽，不单是在邱俊这样的大臣心目中是个吝性之徒，连万通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们啊，其实不大瞧得上李自省和纪晓这种装神弄鬼之辈，只不过皇帝对这两个人信任有加，万通等人觉得这一点可以被自己利用罢了。这就是小人与君子的区别。像邱俊和怀恩等人，就算知道李自省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，也不屑于通过这种人来巩固太子的地位。但万通他们就不同了，但凡能够达到目的，手段是什么并不重要。尚明是宦官，对李自省倒没什么歧视，就笑着与他解释： 李大人在京时日不多，不了解这也是正常的。让汪直自小在宫中长大，伺候陛下与娘娘的时间比我还长，算是陛下与娘娘看着他长大的，是以陛下才对他多几分宠爱。 万通闻言就哼了一声： 那有什么用啊，吃里扒外的畜生，我姐姐对他恩重如山，他竟然帮着外人来对付我。早日除掉也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 只要一想起南城帮被捣毁这件事儿，他心里头就恨得牙痒痒的。尚明则对汪直向来比他受宠这件事儿一直酸溜溜的，逮着机会就要黑老对手一把。 不过他自作孽，好端端的自请驻宾，结果出去容易回来难，眼看陛下已经逐渐对他不喜，只要首府肯上书请罢西厂，树倒猢狲散，他的死期只是早晚的事情了。 万通摇摇头： 哎呀，不必指望那老狐狸了，没好处的事儿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方才寿宴刚散，我便想让他留下来与我们共商大事，谁知道他借口家中有事提前溜了。哎呀，如果能够确定陛下的心意，他肯定乐于锦上添花，但如果陛下还对汪直有所信任，他一定不肯趟浑水的。 彭华问： 哎， 上公，我听说汪直近来与怀恩眉来眼去，此事可是真的？ 我没亲眼见过，不过听我在宫中的孩儿们说，他们确实见过汪直与怀恩碰头过几次，两人每次交谈的时间都很短，他们离得也远，不知道那两人究竟在谈些什么。 哎，先前不是听说怀恩与汪直不和吗？他们是什么时候搭上线的？ 万通阴着脸， 什么时候搭上线的不重要，怀恩那老家伙一心向着太子，若是汪直再倒向他们，太子可真是如虎添翼了。哎，大同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？咱们必须得想个法子了。等他又立了军功回来，还有西厂在手，只怕更难对付了。 他说吧，又望向在座诸人。 不知诸位有何高见啊？ 彭华想了想， 听说这些日子大同战事颇有些不顺，他估计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，不如找两个言官上书列数西厂之罪，先罢了西厂，断他一条臂膀。 这在场众人要说最讨厌汪直巴不得他死的，除了万通之外还有一个人。只见尚明阴阴一笑， 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，直接一箭三雕，把万公看不顺眼的人通通除了去。 另外一边，唐范自然不知道有人正酝酿着一场很可能波及到他的阴谋。宴会散了之后，连着几天他去督察院上班，都听见同僚在谈论这场寿宴。而唐范在筵席上先是为老师解围，而后又机智地应对了万通故意刁难他的问题，果然如同谢谦所说，又扬了一回名，连带着督察院里同僚们看他的眼光都不一样了。大家虽然嘴上没说，心里对万通这种人大都是不以为然的。唐范做到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，他们对唐范自然也多了几分佩服。再加上唐范的老师也坐镇着督察院，所以唐范如今在督察院的待遇，那与在刑部时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。这种始料不及的待遇令他很是啼笑皆非。抛开这些朝堂上的纷纷扰扰，唐范的生活较之以前不仅规律了许多，而且悠然惬意。这一日正值休沐，唐范白天出去访友，顺道在朋友家用了晚饭，回来已是明月高悬。由于吃得太撑，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睡意，见月色皎洁，便背着手在院子里转起圈圈消失。这阵子因为店铺的事情很忙，钱三每天都要早起，索性就宿在店铺后头，反正那里也有床铺被子，并不狭窄，少了他那张嘴在耳边聒噪。随州又还没有回来，唐范便觉着有些无聊，心想还不如回去睡觉算了。他正转身打算往里走，便听见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，紧接着院门被推开，三个人走了进来。准确地说，是两个人扶着一个人，中间那人歪着头，脚步踉跄，可不正是随州随伯爷？因为随州还没回来，院子里的门就没有上栓。唐范回过头见状吃了一惊，连忙上前帮忙搀扶，又见送他回来的两人面目陌生，不由问道，多谢二位送他回来，不知广川这是？那两人相视一眼，显然也没想到随州家里还有这么个人。又见唐范看起来不像个下人， 可能是随州的兄弟之类，便道： 大人在酒席上喝多了，指挥使大人让我们送他回来。 说话间，随州似乎想要继续往前走，没料想脚下一软，直接往前倒去。唐范连忙以肩膀支撑住他的身形，但两人的气力本身就不在一个层面上，反而被他带的也往旁边歪了歪。却见随州直接将唐范抱住，满身酒气迎面扑来，他用鼻子和嘴巴径自往对方身上又闻又蹭，嘴里还一边喊着： 亲娘，亲娘， 一副酒气上涌的急色模样，与平日冷淡自持的为人大相径庭。唐范一边茫然着那青娘到底是何方神圣，一边按住他，免得他在两个属下面前出丑。 青娘，走，我们回房去，你白天还应了我的。 暧昧而炽热的气息喷洒在唐范耳边，也不知是酒气还是热气，激得唐范耳朵微微发热，他不由后退一步，却推不开对方如铁箍般的力道，依旧被牢牢环抱住。那两个人见状，惊到这随阵府使平日在人前装得冷漠无比，没想到私底下也是个好色的，这会儿喝了酒就原形毕露，想必那青娘定然是他家的美妾了。只是眼下他却逮着自家兄弟乱喊，实在可笑。二人互相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暧昧眼神，而后便对唐范道： 时辰不早了，我等也不打扰大人休息，这就先告辞了。 唐范挣不开随州的怀抱，便苦笑着与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，目送着二人离开，又拖着一个大包袱过去关门上栓，这才扶着人往里屋走。进了随州的房间，唐大人叹了口气，将人往床上一推： 哎呀，你还要装到几时啊？ 身上的人动作一顿： 怎么看出来的？ 自然是出于对你的了解，不过方才是怎么回事？ 自从万通回来之后，就一直想重整旗鼓。南镇府司的镇抚使已经换上了他的人，奈何北镇抚司这边，他之前的势力被元老大人打得七零八散，一时动不得我，便只好暂时放下身段，希望能以怀柔手段徐徐图治。今日他宴请南北镇抚司的人，希望从我口中试探我对费力太子的想法。我不想与他周旋，便佯作喝醉先回来了。 唐范知道这回事，随州本质上不属于朝廷大臣那一波，他谁都不靠，保持中立，这也是成化帝能对他信任有加的原因。万通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，如果随州能够支持他，那么万通不仅能够收回自己原本在锦衣卫里丢失的势力，而且还能争取到随州这样一个强援。他想必给你许了不少好处吧？ 那些所谓的好处我并不放在眼里。 行了，伯爷，人都走了，不必做戏了，去找你的亲娘吧。 哼，你道亲娘是谁啊？ 他方才虽是装醉，但他今晚确实喝了不少酒，如今一笑便带了几分醉意。 我怎知是谁？ 润清者，单取最后一字可不就是亲娘？ 那也不能拿我调笑吧。你 他还没说完，对方的脑袋就慢慢地往下垂，然后直接挨在他的颈窝上睡过去了。冬去春来，当遍覆大地的白雪完全褪尽时，枝头也开始绽放出鲜嫩的绿色。对于京城人来说，春天最大的变化就是可以换下厚厚的冬装，换上更轻薄飘逸一些的春衫。 自从万通回锦衣卫之后，他就发现这里上上下下已经变了个样，原先自己部下的势力被铲除的七七八八，就连南北镇抚司的两个镇抚使竟然都换了人。他心里把援兵恨得要死，又不得不从头布置，好不容易将南镇抚司重新换上自己的人，但最重要的北镇抚司跟南镇抚司不同，那里已经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地方。随州的胜券不比万通差，不是他可以随意拿捏替换的人物。北镇抚司上下如今全都是随州的亲近人手，万通没法来硬的，只能先试探随州的立场，然后伺机慢慢渗透。万通看不顺眼的人很多，太子肯定是排名第一，但太子他现在动不了，因为皇帝对太子还心存亲情，太子周围又总有一帮人围着护着，关键时刻屡屡能够化险为夷，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否吉祥高照，有神灵保佑。不过太子动不了，不代表其他人也不能动。太子那几个师傅天天帮着太子在皇帝面前邀宠，万通也很讨厌，还有汪直这个吃里扒外的反骨仔，又比如说随州这种在锦衣卫里分了他权的阻碍，这些通通都是万通想要除去的人。那天寿宴之后，万通与尚明等人就一直在寻找机会，他们深谙打蛇不成反被咬的道理，要么就不出手，如果出手势必得快很准，力求给敌人狠狠一击，不能让对方有反噬的机会。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汪直自从离开京城之后，断断续续便在边塞待了两年多，期间虽然也曾几次回来，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。换言之，他以前在京城经营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牢固了。眼看着今年入春以来，大同的战事就一直不大顺利，达大人时不时就前来劫掠一番，跟进自己家似的，明军却屡屡失守，不再像之前那样捷报频传了，甚至还小败了几场。战事失利，前方指挥自然难逃其咎，于是就有人提出总兵王岳的指挥有问题，监军汪直也需要负上责任。这两个人长期把持大同兵权，早该撤换下来了，即使不换汪直，也应该让王岳和临近的驻军总兵换防，免得他们有拥兵自重的嫌疑。一被弹劾，王岳和汪直自然要忙着上书自辩，还要连带着表示自己绝无贪恋权力的心思，毕竟这世上除了刘吉刘棉花阁老，没人再有他那么厚的脸皮，连弹劾都可以装作没听见的。汪直自从上回听了唐范的劝解之后，早就有了回京的心思了，闻言顺势就请辞自己的监军之职，说自己思念在陛下身边伺候的日子，也思念京城故土，加上这两年在边关风吹雨淋，身上旧伤复发，希望能够回京养伤。殊不知如今京城里正有许多人既不希望他打胜仗，更不希望他回京，便在皇帝面前进言说河套那一带达大人频频入侵，多亏之前有汪直镇守，所以才能有捷报，现在虽然情势不利，但是汪直与王岳的能力是摆在那里的，请陛下多给他们一些机会和耐心，让他们继续待在那里，为大明立下更大的功劳。不过为了防止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胡乱重伤功臣，还应该给大同新派一位巡抚。皇帝很快同意了这道上书，将原来的大同巡抚调回来，又派了郭唐为大同巡抚，将汪直正式任命为大同镇守太监。原先汪直只不过是行军监军，如今虽然正式有了名分，可也意味着这个头衔一扣，他 他就得名正言顺地留在大同，短期内是回不来了。这件事过后没多久，朝中便有言官纷纷上奏，言到西厂办事科查，民怨不止，请罢西厂，连首府万安也在奏书上署了名。皇帝见群情汹涌，便也准奏。曾经不可一世横行霸道的西厂，就此悄无声息地关闭。在这场风波中，很久以前曾经为了弹劾汪直而被贬南京的邱俊，这回反倒没有上书。原因无他，邱老先生虽然也看不惯汪直，可他更看不惯一帮小人落井下石，当然不愿意跟着上窜下跳，趁人之危。